伟大嘅葡萄堡又有新嘢卖啦！多谢你啊，马云。最近有网民发现淘宝竟然有所谓嘅割包皮神器，引嚟唔少人嘅关注啊。虽然淘宝店上面就列明非医务人员均不发货，但记者竟然可以成功购买，嗱，自己包皮自己割。想自己割包皮嘅听众真系有福啦！希望大家用神器嘅时候小心，唔好到时由割包皮变咗做公公啊！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我又讲马云啦。马云咧系接受《纽约时报》嘅访问咧，就话佢下个礼拜决定退休啦。我觉得咧佢系受到上帝嘅感召啊，就觉得应该抽身而退啦，咁就做多啲教育嘅工作，咁系好伟大嘅。咁上帝系边个？上帝当然系讲咗我哋伟大嘅党啦。我系强哥新闻者八旗， 好欢迎嚟到今集嘅强哥新闻者。哇，冇咗 M J 喺度咧，讲嘢都好似 窒窒咗， 窒窒地。不过嗱，唔好讲 M J 先。 我唔系关 M J 事嘅，我系俾马云呢个消息震惊咗。咁所以我依家咧，我心咧，我觉得佢好伟大啊。 喂，其实51岁退休真系好唔寻常 嘅。想当年阿哥哥张国荣啊，30几岁退休啊。唱啦，后屘出翻嚟咁解嘛。 但系即系点样去理解件事咧？你谂下，人哋总统选举啊，或者而家普遍普世价值嘅总统，最国家嘅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系60-70岁。你50岁退休，真系 我咪话佢受到上帝感召 咯。即系会唔会真系中国个经济开始出現？ 你唔理我。 妖，我系无神论嚟咯，上帝感召啫，佛祖嘅感召都唔得，黐线！ 理我见你唔理我， 而家嚟紧咯，嗱咁啊，会唔会即系中国嘅经济出现咗好大问题？其实近排针对呢个国家经济啦，其实可以喺多方面去讨论嘅，先系美国再一。部嘅征收关税啦， 佢话会征收，佢正式宣布嘅嗰个所谓进一步，本身咧就话2000亿嘅， 2000亿美金 啊， 系， 咁跟住咧，阿特朗普咧就口讲啫，佢话未正式收嘅，就加码俾2600几亿， 但系中国每年出口美国都系 2500亿， 咁即系全部嘅货品都要征收关税啦，简单讲就系，咁啊好大镬， 唔系中国系约莫5000亿左右，咁但系咧其实佢有个 plan 咧，之前咧系会慢慢逐步加翻上去嘅， 系， 因为咁讲， 你个加翻上去嘅 意思，加晒全部啦， 咁即系如果去到一半啦，而家5000亿嘅出口产品，而家去到2600亿啦。 总之都好大打击噶啦，佢咁玩法。 咁啊，即系中国嘅商品以后入口美国嘅时候，基本上再加埋呢个关税，佢已经系冇晒任何优势。 中国咧，其实咧，佢系有个措施去应对嘅。嗰个所谓措施系咩咧？就系人民币贬值。嗱，人民幣貶值咧，嗱好多背後原因冇人知嘅，咁嘅中國最可怕，成日發生啲事冇人知點解噶嘛。咁其實某程度上咧，如果美國加你關税，你中國你我當係即係做人為操控嘅匯率啦，我當啦嚇，人為操控匯率。將中人民幣貶值咧，某程度上咧係會令到嗰啲出口商咧，嗰個壓力實細咗，即係嗰個出口壓力啊。因為佢某程度上，因為你關税你俾一嚿錢噶啦嘛，咁但係貶值又平翻啊嘛， 即係可以彌補翻嗰個競爭能力咯。 某程度上係，咁但係實際上咧，如果佢依家咧佢啲嘢撳得咁死咧，係咪真係彌補到咧？我都好懷疑，因為咧阿小弟咧本身。都识一啲朋友咧，佢系真系以前嗰代人啊，所谓点解会我叫以前嗰代人咧？佢哋系以前喺东莞开厂嗰班人， 系 咁我同佢哋倾偈咧，都话。其实都唔系话近呢几个月噶啦，近呢几年啦，都腥风血雨噶啦。其实即系佢哋喺东莞做厂呢班人，印刷厂啊、玩具厂啊、电子厂啊、加盟厂啊呢班人。 如果系腥风血雨咧，又带出咗另外一个话题，因为咧随住依过去依一两年咧，国内针对呢啲嘅5险1金啊，即系所谓嘅保险，类似简单讲啦，类似我哋 M P F 啦，咁佢哋有好多社保、医保、K 类跨嘢嘅。 每个员工另外 extra 除咗个人工之外咧，对企业本身咧要额外俾多30%-40%嘅呢个成本出嚟嘅。咁所以再加埋啲咩排污费啊，三日唔埋两日走嚟同你讲消防唔啱啊，环保有问题啊，又有啲上集我哋讲到嘅社会关系嘅维护啦，要俾钱啦、啊。上集我哋有讲噶啦，如果百期唔记得或者听众唔记得，可以听翻上一集 嘅。 即系会有好多会有好多呢一类型嘅成本喺度，咁包括人工不停增加啦，租金又不停增加啦，所以其实经营环境系差嘅，再加上而家个竞争力不停咁样，因为呢个关税事件而缩减咗嘅话，其实单单系汇率，我相信亦都未必系可以弥补到咯。 其实咧好讽刺嘅，头先阿 Win 讲嗰啲咧，嗰啲咩咩一金啊， 五险一金， 五险一金啊，或者嗰啲咩环保规则啊、消防条措施，某程度上咧，就系嗰阵时中国咧就想转型，想将一啲所谓咧佢哋叫做低端啲啊，即系所以佢哋好中意讲低端啲嗰啲产业，例如乜嘢咧？例如可能我做印刷厂嘅，或者做一啲低成即系低增值嘅工厂啊，所谓低增值行业嘅工厂咧，想将佢慢慢变上港走，跟住做一啲高科技嘢嘅。呢、个本身佢哋尤其是广东省系有个咁嘅方向喺度嘅。咁、咧，但系问题就系讲紧话咧，转型咧，转到中间或者转到一部分，咁咪转晒噶嘛？嗰啲厂仲养紧好多人噶嘛？其实 系。 咁但系依家咧，就特朗普咧，其实某程度上呢个咁嘅关税咧。就是其实逼啲厂走、即是逼中国啲喺中本身喺中国嘅厂呢你走啦，你去翻 去越南囉，去柬埔寨囉，呢啲国家因为佢就唔呢啲地方就唔使收关税啦嘛。咁唔、收关税嘅话，即係呢类型嘅产品个竞争力就大咗囉。 咁某程度上美国系帮助中国㗎喎。咁你本身你开头就想赶走佢啦。 你赶唔走啦，我又帮你赶走啦。不过我自己又咁样睇成件事啊，因为呢一集我哋涉猎嘅范围好多啊。咁先讲返头先所谓嘅希望国家希望通过汇率人为嘅控制又好。或者自然嘅将佢贬值又好啦，咁但系其实呢件事系好危险嘅，危险在于乜嘢呢？始终中国仲会有大量嘅产品系要靠入口嘅，咁譬如包括呢、這个唔好讲美国嘅产品啦，因为美国嘅产品中国有反方向，亦都有收翻人哋关税啊。咁随住佢哋嘅产品贬值，咁譬如可随住佢嗰个汇率啊贬值啊，咁包括我哋入香港入口。大陆嘅台湾入口大陆嘅以至日本入口大陆嘅所有嘅产品一定会因为个贬值随之而嚟嘅乜嘢加价 通胀囉。 因为佢如果唔加价嚟讲呢，作为大陆嗰啲经销商，哇屌我收返嚟嘅人民币我都唔够俾港纸，同你结算嘅时候俾港纸，结算嘅时候俾 yen， 结算嘅时候俾可能俾加币俾澳币，已经唔够啦。咁唯一嘅方法系咩？加价囉。一加价嚟讲，咁啊可能喺国家嚟讲系好事嚟嘅，唔再买纽西兰啊香港澳洲嘅奶粉囉，转而买返本土嘅奶粉囉，转而买返本土嘅产品咯，但系可唔可以成功转移呢？ 我觉得加价咧都还是少啊， 系 啲人失业先是大啊。因为咧，其实咧，我捉翻我头先一开头讲嘅嘢啊，就系话同好多朋友倾开咧，做厂呢班咧，近呢几年又都系执得好，开始慢慢好多执啦。其实咧，我唔知阿 Win 你有冇涉猎或者有冇识呢啲咁嘅朋友。咁咧就系其实本身以前咧东莞咧就好繁荣嘅，我讲紧嗰个工制作业， 我知道 制作业好繁。明嘅，咁咧就即系可能各位听众都知啦，可能清楚过我小弟添啦。咁咩厂都有嘅，咁咧但系咧以前尤其是多好多咩玩具厂嗰啲啊，依家唔系冇，但系死得七七八八噶啦，走晒一系走晒冇晒啦。又或者讲紧话一啲做电子嘅，做电子嗰啲咧，即系我听翻啲前辈讲啫，还好，因为转咗型做手即系同手机有关嘅嘢。 系， 咁但系咧做印刷嗰啲咧就慢慢衰落，都几。快嗱，早几日，早两个礼拜，咁我睇咗单新闻，咁咧其实我对我嚟讲好震撼嘅，可能对阿 Win 各位或者对各位听众，哦，点解咁震撼咧？白旗唔明嘅，咁咧就系话咧有一间东莞叫永鸿印刷有限公司， 系， 咁咧就大裁员，咁啊裁即系过千人嗰种嚟嘅，咁我好震撼啊！点解咧？因为咧依间永鸿印刷咧，某程度上系龙头嚟。 即系你个呢个龙头系全国嘅龙头，系全世界印刷业， 全世界我唔敢讲啦，全国嚟讲嘅印刷厂都系大噶啦，佢系港资嚟嘅，即系香港人开嘅，咁即系佢未执嘅，但系大裁员。 即是裁千几人， 过千人啦、啊。即是佢 cut 咗有啲部门。 是。 是啦，咁佢嘅解释就係话、哦、我哋向数码化去迈进啦，咁啲传统印刷业就唔做啦。咁但係其实阿茂都知呢，其实呢啲行业都走下波啊。 其实呢最近打开 Facebook 呢都经常见到好多嘅国内，包括早两三个礼拜见到深圳有一间讲唔出个名啦，一间工厂又系话裁员，咁啊啲赔偿又系唔到位，有好多人就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等等啦，即系我觉得呢一轮嘅随住可能系美国打压又好，或者中国经济开始衰退又好，即系进一步引发出嚟嘅就系坦白其所担忧嘅，好多工厂经营唔落去啦，再下一步大裁员啦，再裁员一间厂裁员千几人可能唔多，但系再一路发展嘅可能好十间厂、一百间厂、一千间厂咁样裁员嚟讲。大量嘅失业工人冇嘢做，咁即係如果个国家可能真係会动乱㗎。 係啦，咁呢依家中国大家都话发展咗好多啦，咁係事实嚟嘅。咁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产业啦。我所讲嘅裁员呢，嗱依家呢我听到收到嘅风啊，即係我唔系咩特别风嘅啫，都系网上听或者国内嘅朋友倾偈讲开呢。唔系净系指啲传统行业，系甚至依家传紧腾讯都大裁员，因为传紧腾讯 cut 几千人喺大陆， 系、啊、因为我哋上集讲啊嘛，啲手淫，啲手游，啲手游， 手淫过度咯，呢啲可以叫做 手啲手游唔批啊嘛，手机游戏，咁游戏唔批，佢又唔可能再集中开发。咁可能即係种种因素啦，腾讯或者以至到头先我哋所讲嘅咁多唔同嘅厂真係再咁发展落去，可能对于呢个嘅社会嘅负担好大。所以返转头我哋应该咁样睇件事，会唔会真係国家即係预测到个经济开始会出现萧条，所以希望再点样讲呢，再通过税收或者通过将一啲赚钱嘅企业将佢国家管理化，希望可以将大部分嘅财产资源垄断喺国家手里面，包括我哋开宗明义讲嘅马云事件， 都系九国啫，呢啲九国嚟嘅。 咁即系我自己手头上揸住千几亿嘅一个企业，突然间就话退休啦，我唔做啦，将个企业卖翻俾国家，用五蚊、用十蚊卖翻俾国家，咁样为之九国，即系会好讽刺嘅。包括中国政府咧，往往就会用佢嗰套就系、是，你卖唔卖俾我？你唔卖俾我，搞鸠你！揾税局查你，揾消防去查你，揾环保局去查你，以致到搞到你生意做唔到，迫于无奈你要卖俾我。我相信会唔会针对阿里巴巴，即系马云呢个行业，会唔会又系用呢啲咁低俗嘅手法去将佢收归国有？ 嗱，佢点样收又唔知。咁咧，嗱， 但系由马云咁样无端端退休咧，其实大家闻到味。 嗱，呢啲事情咧，嗱，我哋呢个国家就系咁样噶啦。如果马云系美国人，我当系亚马逊，即系美国啦。个主席话：我51岁啦，我退休，我依家我做教育工作啦。大家就会觉得哇，好嘢啊，佢好好啊，即系 急流勇退、啊。 急流勇退、啊。但系咧，马云呢件事传咗出嚟咧，十个至少有九个。包括香港，包括台湾，包括中国的网民，即是或者很多人都在度谂，啊，今次真的大件事啊！中国一系咧，马云先生咧就是被人逼走的，一系咧就佢闻到味啦， 系开始李嘉诚咁样啦，就开始 即系变咗别让马云跑了啦咁样。 其实都真系我自己都感觉到国家可能开始出现有啲问题嘅，随住马云啦，国家两大首富啦，马云啦，亦另外一个王健林，大家都好耐冇见过。王健林就万达集团主席啦，好耐冇见过， 病咗咧， 以至到早排公布咗好多，包括范冰冰啦，就系佢嗰个咩阴阳合同啊。即系简单讲就系逃税啦，即系国家对呢啲税收而家嗰个规管啊，以至到去点样追讨翻你，日后点样去去控制翻你，尽量唔俾你转空子去逃税。 某程度嚟讲就系话希望国家唔再容许你再咁多 规矩啲啦， 喺你嘅手头里边啦，你要交嘅或者系点样嘅，你都要用翻一定嘅方法去控制翻你去交。 呢啲咪法治大国咯？我哋系法治大国，你呢啲唔守规矩嘅，咪拉咗你咯。唔系，但其实唔系拉咗你，系唔见咗咯。 唔见咗啊！范冰冰又系唔见咗啊！报纸就话系已经系被控制咗。咁但系点样叫做被控制咗咧？真系唔知道。 其实咧，嗱呢个范冰冰咧，我觉得即系我哋国家特色嚟嘅嗱，人哋逃税瞒税或者做犯法嘢啦，咪拉你咪拉你咯，系咪突然间唔见咗？好得意啊！一时最跟住好多传闻啦，一时又话去咗美国，跟住无端端又话佢同佢老公啊离咗婚，离咗婚，即系我唔知点解逃税会同佢老公离婚嘅咧？咁跟住又或者讲紧话，一时又话着咗草鞋唔知去边度，一时话唔系啊，佢喺大陆嘅仲系，跟住系俾人困住咗喺嗰啲咩招待所，跟住佢招待啲咩人咧？仲系啦，咁啊，好奇怪， 讲百奇好似讲到想被招待嘅对象一样喎。 咪听讲我网上边有好多申请噶啦，如果知道真，如果佢真系被困去招待所嘅话。 不过咧，讲翻头先，即系国家对税收啊，或者呢个控制翻一啲赚钱嘅行业啊，咁早个零两个礼拜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单对香港人啊，我觉得应该系香港人或者台湾人比较震撼嘅一个消息，就系、是、国家公布咗，只要喺国内住满183日啊，应该系180几日， 定183， 差唔多啦。总之住满180日左右啦。你喺境外所获得嘅收益都必须交税。交中国政府嘅税， 应该啊，贡献国家啊，要。 咁我哋如果谂下，即系阿 Win 应该我啊都唔够180日嘅。如果过180日，最大影响系咩人呢？我谂紧会唔会系王祖蓝啊？ 咪嗰啲咯， 即系一啲嘅 成龙大哥咯。 仲有边个？仲有拍好多郑嘉颖咯， 陈伟霆嗰啲咯。 系啊，嗱，佢拍一个古装节目，咁喺嗰个环店。点流啊？你都起码拍3个月、4个月啦，咁再第二套剧、第三套剧，可能加埋即系过半年，绝对唔出奇嘅。 其实系咯，你半年，我随时佢哋有9个月喺大陆，3个人喺香港。 跟住嗱，香港佢哋接嘅其他嘅生意，以至到香港嘅房产租金收入，全部都一律要交呢个中国政府嘅税。即系会唔会系翻翻转头我哋所讲，即系国家已经系闻到味，希望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不要听讲就是敛财啊，收回些钱回来先。 揸正来做啫，揸正来做，没事啦，没事。 你百奇担唔担心啊？国内咁多物业，会唔会？ 你唔听过你多，你好多、啊、又搬钱回来做牌咩？嗰啲你搬晒未啊？ 都未噶，不过希望啊，嚟到今节嘅尾声啦、啊，即系种种咁多嘅。事情发生啦、包括我哋归纳返上嚟有马云啦，有王健林啦，有范冰冰啦，有头先我哋所讲嘅呢个人民币贬值啦，再包括香港人，总之係住满180日以上都要交境外嘅税。我自己个人分析真係 有啲窿味囉。 係呀、啊、你国内嗰啲物业都真係时候放。尤其是睇住人民币由我哋3、4月录音做节目嘅时候 8283、 啊、去到头先行过差唔多跌返落88，十年前2008、2009年嘅水平真係好担忧。 係呀，同埋呢近排啲股票真係跌得好紧要啊，真係。 所有中资股全线下跌。 中港整个市其实係讲緊。中港嘅股市係下跌，係直情係讲緊话你明，即其实呢有啲玩开股票呢，例如上证呢、知道即国家有意托一托㗎、但好似托极都托唔返起咁样。 成个大经济唔係国家话托就可以托囉。不过寄语啦，希望明天会更好囉。最重要就希望香港股市快啲下跌囉。香港楼市快啲下跌囉。 好啦，咁今次时间差唔多啦。 好，我哋下次返嚟再讲。拜拜。